中国财团出价7亿英镑外收购英超劲旅利物浦。咦，咁当中国行去南海啊、钓鱼岛啊宣示主权嘅时候，系咪会成全 Never Walk Alone 嘅精神，拉埋利物浦球星一齐行呢？可能好快会见到高普啊、古天奴佢哋喺微博敬礼，讲翻啲政治正确嘅说话噶咯。一点都不能少 ，I love China， 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山东啊，又发生一个征地嘅纠纷。村民话当地政府咧并未就呢个征地一事同村民达到共识，属于呢个非法占地强行施工。一个村民啊好正义咁样啊阻止佢哋呢啲咁嘅铲泥车入村啊，结果咧俾人车死咗，系直接碌过去啊，系压死咗。官方回应就咁讲啦。铲车司机咧，因为机械操作不当，发生一件呢个安全事故。哇，中文嘅用字果然系博大精深，一句说话轻描淡写。用呢个讲法嚟讲啊，以后喺街揸枪杀人啊，都只不过系武器嘅操作员因为机械操作不当发生嘅安全事故。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， 大家好啊，又翻嚟第二节嘅环节啦。强 国生还者， 生还者 系啦。咁今个礼拜系啦，得我哋两个，我同阿 Win 两个嘅啫。咁我哋你八旗咧出咗差，咁所以 尽情讲佢坏话， 冇错啦。好，呢节全节都系讲八旗中国，八旗喺中国嘅艳遇。 冇啊，就俾佢啲有几十个女朋友噶，听到唔系几好啦。 其实佢有个80岁嘅大奶奶，跟住咧佢有18岁嘅老婆。 居民八旗夜晚瞓觉前要点灯啊、翻牌啊，究竟喺边间房瞓嗰啲嚟噶嘛？ 好淫乱噶，喺每个城市都有个行。工噶， 仆街啦！八旗下阵翻嚟，唔知会唔会打死佢？系讲翻正经嘢先。 系啦，讲翻八旗喺海南嘅行工系咪啊？ 唔好讲你噶。好，今晚咧，我哋上一节咧，最后咧就有少少嘅印子嘅。 系啊， 讲到咧呢个制度嘅问题，因为回顾翻少少啦，因为阿 MJ 头先讲就系主要系 好多不当嘅行为，都系因为佢哋制度扭曲之下，跟住佢哋唯有啊，即系冇计啦，有咁嘅制度之下，你要作翻相应嘅行为。才可以在这个制度之下生存，咁样跟住就出现很多扭曲啦。 今次在海南咧，我有一个针对个制度或者整个一个社会风气咧，有一个好深刻嘅体会啊。咁啊，小弟未有小朋友啦，咁啱啱今次同我出差咧，有一个同事，咁啊，暂且叫佢阿 K 啦 ，K 仔啦 ，K 仔啦。咁啊，佢有一个小朋友，咁啊，三岁到嘅小朋友。咁啊，今次同佢因为好耐冇同佢一齐出差啦，咁于是就围绕佢个小朋友有啲话题讲下啦，问下小朋友点啊？啊，佢真系用而家香港嘅俗语咧，真系一个怪兽家长嚟嘅。小朋友即系唔好话学正常嘅咩电脑啊或者乜嘢啦，即系连真系系去学非洲鼓、西班牙话。 几多岁啊？小朋友 3岁， 3岁非洲鼓、西班牙话， 系真系。跟住我就问，点解你要逼个小朋友去做呢啲嘢咧？因为佢个理解。就是觉得话，因为想去有一个好的将来，咁啊幼稚园咧去面试的时候咧，有一多啲嘅表达方法。 黐线，你有冇见过小朋友啊？ 我未见过，但系佢都系因为始终国内同事啦，成日喺微信度晒嗰啲相，即系你会觉得呢个社会好讽刺嘅。咁我就同佢讲，最后啊，好佢好开心，佢小朋友咧就入咗民生。民生嘅幼稚园，咁系一条龙嘅民生幼稚园啦，到民生嘅小学、中学，如果你唔喺里面打鸠啲老师咧，咁样正常就唔会赶你走嗰啲嚟嘅，即系已经系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，佢就唔需要再担心。咁咧，我仲即系提我话就同佢倾啦，我话面试啊，点点点，佢话面试咧，佢都好担心嘅，因为面试嘅时候咧，佢话小朋友坐唔定，喐嚟喐去，跟住我心谂，3岁嘅小朋友坐唔定，喐嚟喐去，系非常之合理同埋好正常嘅事啊。 我定惊啲，我觉得。 跟住佢就话：，所以我翻到去啊，丙到个仔啊，7彩啊！哇，你点样丙啊？困到厕所 啦！头先系咪你冇坐定定啊？ 真系真系，佢话系困去厕所。 黐线！ 即系佢就同我讲话：，阿 Win 你冇小朋友啫，你唔理解，你有小朋友，即系而家嘅制度系唔可以输喺起跑线。即系我觉得呢、這个。 你话制度又好，话社会风气又好，我觉得小朋友系咪真系要俾咁大嘅压力佢咧？ 系，而家香港都好多呢咁嘅人啊，确实系啊，所以而家香港都开始多嘅，即系多人留意到， 系， 跟住都有啲广告出嚟啦，但系作用唔知有冇啦，即系话我哋要还翻一个小朋友一个正常嘅童年啊，开始有人知，开始人讲，但系冇办法，如果真系大家都喺度，你又唔输在起跑线，我唔输在射精前咁样，大家好似一个军备竞赛咁样啊，哇，你学西班牙话，我学十种语言。啊、你我学廿种晒冷咁样啊，边个够我劲咁样啊？ 即系我觉得小朋友成长唔应该系咁样咯。即系譬如包括阿、MJ 好，我话好，即系回想翻嚟细个，即系譬如好似暑假，而家暑假真系好似我哋成日睇一百五号咁样繁忙儿童合唱团咁样，即系基本上个家长仲忙个小朋友。即系我会觉得系咪真系个社会已经系扭曲咗咧？啊，最讽刺就系呢个头先所讲呢个故事主人啦。K 仔啦 ，K 仔仲同我讲：哎呀，即系好自豪啊！想讲阿仔去啲威水市啊！哎呀，我仔啊啲社交能力好好噶，我心谂写乜嘢交啫？三岁即系你会觉得 派卡片啊，派卡片啊！ 你好啊！ 即系三岁佢应该做翻三岁嘅嘢 啦。 系啊，我系细 K 仔啊，我嚟嘅。 派卡片， 即系我觉得即系点解会去到一个咁嘅情况咧？系好。好可悲咯，一个小朋友啊，同埋唔知系真定假咧。我 Facebook 咧就加咗一个叫做一个人啊，咁咧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喺 Facebook search 下嘅。咁佢就画啲火柴公仔嘅。咁啊 MJ 有阵时都见到 share 啊、分享啊或者赞啊点赞点 like 啊咁样嘅。咁我哋睇下佢就讲好多就系呢个教育嘅一个情况，即系譬如喺欧美地方或者欧洲三岁前强迫小朋友。有去翻学读学习系犯法嘅行为嘅，即系我觉得咁样，即系我唔系话单方面去崇洋或者系点样，即系我觉得小朋友就应该系做翻小朋友嘅事。 Exactly 系啊，呢个都系咁多人揾小弟搞移民嘅一个其中一个原因。 系 确实呢个就唔止系香港啊、中国啊个个问题，系华人咧还嗰个教育制度咧惯咗，系一种填鸭式啦、催逼教育啦。咁而外国教育成功嘅地方咧，就系佢哋咧就唔系要去睇个成绩嘅，佢哋好多时睇个平时分。香港咧就你做十样功课咧就为之一个有成绩出嚟啦。而外国咧佢哋嘅谂法就 系 话我哋要成功，佢去做数学功课系一回事，你成功令佢觉得数学好得意，自己好有心去学习呢个数学 系 另一回事。咁边样比较成功？我相信大家心中有数啊。 我觉得或者系外国嘅教育系最重个过程， 系 喺你学习呢个过程，我哋就系一个 result oriented， 就系睇一个结果。 系啦。所以就考试啊，大家即高考嗰啲咧，啲人即读到癫晒啊，高考完抌晒啲书啊，好憎嗰啲书啊，系啊，边个读书系开心嘅？如果喺咁样的教育制度之下， 国内其实都系，或者可以理解，或者好似但系 MJ 讲嘅情况就系华人嘅学习就系以一个嘅叫做成败论英雄啊， 系啊， 即系点样去理解呢件事？我自己觉得即系。你唔系一个学习去追求一个学问，即系唔系话打从心里面去想 求学就是求分数， 真系求学就系求分数。我觉得呢、這个即系题外话啦，即系同呢个我哋强国冇关系啦。咁不过即系小弟有感而发啦。同埋咧有一个咁就喺海南岛咧见到一件。都几又系围绕翻睇个故事主人阿 K 仔啦，咁一件真人真事，我同佢咧就喺博鳌嘛，咁啊上完最后一日嘅 seminar 啦，咁人大咁啊净系拍手啦，同埋举手投票啦，咁跟住就翻翻去呢个嘅由博鳌，博鳌其实系一个叫琼山啊，重山系琼山嘅一个城市，咁跟住就翻翻去海口美兰机场，咁咧去个大巴落车嘅地方咧就系喺国内航班，因为我估计除咗我同 K 仔呢个主人翁之外咧，其他全部都系国内嘅药厂啊，或者一啲保健品嘅厂家，咁所以全部都系统一大会统一安排就喺国内航站落，咁、 okay. 我哋就喺国内，因为我哋系港澳台嘛，可以直飞香港嘛，咁咧由国内航站留去呢个港澳台航站留咧，大概都要行嘅话，大概都唔会好远，十分钟路。咁、我哋拖住一车行李，咁啊费事行啦。咁去国内机场咧有一个叫摆渡车，就系、是、八渡车，就系、是、类似电瓶车。所谓八渡车就即系嗰啲 shuttle 啦。 有出土，由国内去呢个国际国际航航站楼。 哦，百度车系咪同嗰个网页有关噶？ 有冇冇关？唔系网页个百，写法都唔同。佢百唔系百度啊，百度佢应该系摆啊，摆渡车啊。 摆渡诶，摇摆个摆， 系啦系啦， 道路个诶唔系 三点水一个 渡过嗰度， 系啦， 摆摆 渡车，因为啲搞到我啲广东话唔识讲而家，咁咧就等啦，咁我同佢一齐等，啱啱就系一完程全程都系讲紧小朋友啊嘛，咁佢就话诶希望，跟住又突然间啊又就话希望小朋友第日即系读书啊成才啊点样点啦，咁我哋就喺度排队，咁我就行开少少食烟啦，咁佢就。喺度排队啦，跟住突然间话 van 快啲嚟啦，架车嚟啦！我心谂都排紧队啦，做乜咁心急咧？跟住咧佢话：，你第一日出差咩？啲人唔排队噶嘛？我话可唔系佢前面几个人排队，突然间我行埋去嘅时候咧，发现有十几个。系喺侧边冇排队嘅人，突然间冲去个门口嗰度。 O、okay、K， 即系你本身喺度排队嗰啲人，反而变咗系龙尾。 系咯，咁喺度排队嗰啲咪好惨咯。 跟住即系如果你真系谂住排队、上车，我可以同你讲，你系上唔到架车、因为嗰啲人就唔会同你排队，佢直接冲上架车。 嗰架车系满座嘅。 临尾系满嘅，系全满嘅。 哦， 咁、但系当然我哋收尾用自己嘅方式啦，就当然一齐逼啦。临尾都已经冇排队噶啦，就自己冲咗上去咯。即系。跟住我上到车，我突然间我就同阿即系有感而发，我就同阿 K 仔就问咗句，我话其实即系就因为佢同你嘅想法都好类同嘅、即系我成日同阿话即系同阿 MJ 讲 ，MJ 系一个好理想主义嘅、即系要点样教育佢哋啊，或者佢哋做得唔好，我就阿、K 仔都系有类似嘅想法，我就同 K 仔讲， 但系今次冇、 我同佢冇，我同 K 仔讲，喂，你平时又话要点样教育佢玩乜嘢？你点解唔发挥你嘅大爱精神或者香港人精神去教育佢咧？佢哋唔排队，你咪指责佢又好，或者屌鸠佢又好，或者教育佢。你都可以去教育佢噶嘛？佢又同我讲：，先生你咁样唔得噶，你要排队和你飞飞咁样啦。我话点解唔教育佢？跟住佢都有感而发，佢就觉得：，点样可以教育呢？因为个风气系咁样， 系啦，因为嗰度系即系嗰度喺边度话？ 海南，海南， 海南嗰度人哋即系全部人，当大多数人都排到，你真系冇办法呢、這个。即系如果俾咗我喺嗰地嗰度，咁冇办法。 你都会发挥大爱精神。 唔系，大家都冇排队，咁你一个人就解唔到啲咩噶嘛？咁但系咧，我想讲嘅咧，我发挥大爱精神咧，就要喺香港。而家香港都越嚟越多嘅内地嘅同胞啦。 系 我哋要，我哋唔好俾内地同胞就咁样去 感染啊，或者 勾足咗我哋，系啦，我哋真系要反过嚟教佢哋。我知道而家有阵时啊，我搭巴士啊，有时 系 我冇好少搭嘅，不过有时见过 吓，搭巴士都有车噶， 搭巴士都啲内地人咧，佢哋唔排队啊咁样。咁我哋如果系香港人咧，如果因为佢一个人唔排队， 系 然后大家都喺度打尖嘅话，我哋真系俾人哋勾足咗噶啦。 其实呢个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嘅论题议题去讨论，即系当你一个人唔排队，你可以去。吊钩佢 系啊， 或者教育佢啦，即系喺你想。 要啊，系啊。 但系当如果唔排队嘅人成多数嘅时候， 咁啊大件事啊！我哋唔可以俾呢件事发生。如果好多时咁样真系好难力挽狂澜嘅，好似你譬如头先咁讲，即系你同阿 K 两个啊两个人，你即系除非你哋恶晒啦，又可以教到佢哋全部唔排队嘅就唔得。其实呢啲时间应该有啲机场嘅保安啊之类摆渡车嘅保安啊， 系 出嚟去维持秩序咁啊冇啊，而家就系、 是、 咁全部都唔排队，咁你冇办法，你一个外来人，人哋当你戆鸠添， 即系好讽刺。跟住我就上车啦，就同阿 K 仔讲。我话因为之前同佢等车嘅时候话题围绕小朋友，我话你又要大爱精神，又小朋友成才乜乜乜乜，我话如果调翻转，你今次唔系同我一齐嚟，你同你小朋友一齐嚟，你同个小朋友一齐排队，你如果见到咁嘅情况，你会唔会都唔排队？你会唔会做一个坏嘅榜样俾你嘅小朋友去 见到？但系都好恶教啊！个小朋友问你：，点解啲 爸爸点解你平时教我排队，而家你又唔排队啊？ 我哋排队咁蚀底嘅，咁啊真系好恶教。所以喺内地咧，所以成日就系咁讲啦，一个扭曲嘅社会现象，扭曲嘅制度之下咧。啲人就自然會有扭曲嘅行為。你睇下個小朋友，如果佢一個咁樣嘅，一路由三歲開始，三歲到成年，佢喺嗰個市，佢一路喺海南市長大嘅話，一路都係唔排隊嘅。佢知道排隊就係唔著數，排隊就係戇鳩嘅情況之下，你好難要求佢以後都排隊嘅。 即係咩？點樣講咧？即係冇 你如果真係遵守秩序嘅、啊、你係吃亏嘅。 係啊，咁就大件事囉。 即係可以再分享多少少俾听众啦。咁我就做一个，即係而家有一啲嘅快速消费品啦，就做销售嘅。咁、我记得我当年入行嘅时候呢就好奇怪。但就其实大家一直都有讲呢个维价费。维价就係维持呢个价格。咁、呢当其时呢我啱啱入行呢就睇一啲我哋有啲同啲超市啊、便利店啊去做一啲活动。咁、我睇嗰个 terms 叫做维价活动，跟住我仲问咩叫维价咧？就系话，譬如我一只产品，就譬如我哋而家饮紧呢罐啤酒咁样啦，咁、我5蚊俾咗依间嘅超市去卖，咁、我5蚊俾货去，谂住希望佢卖8蚊，咁佢有钱赚咁样啦。咁、但系世事往往就唔系咁，佢啲仆街冚家铲咧，就譬如你5蚊俾佢咧，假设大家一齐好温馨都卖8蚊做生意，咁啊合理啊。咁有大陆人嘅做生意模式系有佢自己嘅方法，包括我哋等所讲有中国式嘅逻辑。哎，佢见到你生意好。咁跟住譬如可能见到第二间店生意好啊，你罐蓝莓可能卖8蚊，咦、我要平过你，我卖7.9或者7.8，到第二日嗰间铺见到嘩屌仆街，佢卖7.8，我又卖7.6， 咁打烂市， 跟住就慢慢就会变咗。最过分嘅情况系咩？我5蚊俾佢嘅产品咧，佢可以卖3蚊，即系佢自己贴钱出嚟卖。咁我哋就唔希望见到一样嘢，因为如果当长远你只产品系冇利润嘅情况下咧，喺国内销售咧，慢慢慢慢你嘅产品就会淘汰。哪怕系你嘅产品系真系消费者好认可，包括系可乐，可乐都有早十几廿年都面对一个问题，咁佢哋都要做一类型叫做维价工作。何谓维价？就是维持个价格稳定。咁呢个维价系要俾钱。MJ 小卖部，我要同 MJ 小卖部讲，喂，MJ 啊，你罐啤酒唔可以卖5蚊，俾货你都5蚊啦，你卖5蚊，咁你冇钱赚，或者卖4蚊，我要求你卖翻8蚊，佢就屌鸠你噶啦，佢就话搞紧错啊，咁我卖嘅货件货系我嘅，我中意卖几千，你得我啫， 又系、哦， 咁。可乐咧喺香港咧，佢会锁死渠道喺 channel 嗰度锁死你。哦，你唔听我话，听我话，唔望有规矩，我唔供货俾你，我要封锁你，叫晒所有我嘅经销商唔供货俾你。 哇，呢、這个问题好复杂、啊， 好复杂。但系我哋呢个产品咧，即系譬如头先所讲，我哋喺国内嘅产品，因为系一个好流通嘅产品，我唔做唔到一个锁死渠道，佢随便打个电话都可以攞到货啊。咁、最后我哋要屈服嘅系点样咧？我要俾可能1000蚊佢，诶、MJ 啊，俾1000蚊你啊，维价费，嗱，你帮我卖翻8蚊啦，咁样要俾钱嘅。 呢、這个我记得喺香港出现过噶啦，呢个故事。 可乐系出现过嘅、啊，有、好似如果冇记错，应该系759添啊。 即系话系 阿大肥好相熟嘅759， 话系、啊、一个超市嘅霸权啊嘛。 系， 即系你一个公价货品啦，喺超市系卖紧8蚊咁样讲。 系啦， 个例子8蚊咁样。 可能佢会比其他嘅便利店卖平嘅，其他便利店可能卖8.5啊、9蚊啊咁样，但系厂家就可乐啊咁样，佢系容许净系容许超市卖平， 系、哦，然后我 MJ 超市想，我 MJ 士多咁样想卖，想卖7蚊俾下啲消费者着数， 佢会锁死个 channel 唔供货俾你，佢、会反而落嚟去闹你。 咁呢件事究竟嗱喺消费者角度咧就系好事嚟嘅，即系自由市场最好你哋啲便利店啊，商家打生打死，咁跟住我哋消费者就平啦。其实对我嚟讲好似好事。咁但系如果咁样听落，咁究竟呢个维持价格稳定究竟系好定坏咧？ 对厂家嚟讲咧，就一定系坏事嚟嘅、如果唔系，我哋当其时，我哋作为一个厂家，我唔会屈服啦，唔会无端端，你会觉得好讽刺嘅。我要俾钱你，要求你提高个价格，本身喺提高价格期间，你个利润系多咗噶啦嘛。咁我仲要俾钱你去做呢样嘢。 但喺我哋消费者角度，我觉得自由市场其实咁样反而打烂嗰啲所谓超市霸权啊！如果我哋永远就得翻两大超市咁样嘅话咧，我哋觉得好似消费者系蚀底。 嗱，或者我哋可以谂深一层，如果大家卖到呢个产品好平，即系譬如一只系真系好好嘅产品啦，我哋攞翻蓝莓咁样计啦，咁卖到可能厂家供货俾佢都要蓝莓厂俾我都要5蚊嘅啦，咁我卖3蚊，跟住就有朝一日可能去卖2蚊，卖1蚊，跟住久而久之呢只产大家都冇一个积极性去买呢只产品，呢只产品就会慢慢退出个市场。对消费者嚟讲咧，可能就 损失咗佢产品， 可能都要攞个平衡啦，即系唔可以打烂得咁。 其实国内咧仲有一只玩法嘅，即系譬如蓝莓啤酒咁样计啦。咁我系消费者，我入到去，哇，见明明可能收到啲国内叫 DM 啊，就系 direct mail 或者 DM 嘅宣传单张，见到哇大大个广告蓝莓卖2蚊嘅，哇屌底啊，咁样就冲入去啦。咁啊，去到间小卖部嘅时候咧，往往会发现系咩咧？你想买蓝莓嘛？诶，卖晒咯。买黑莓啦，都系蓝莓嘅姊妹厂家嚟噶，都系香港做嘅，都系美国入口嘅。试下呢个黑莓啦，或者姊妹啦。其实呢个姊妹黑莓咧，就系一啲杂牌嚟嘅。咁呢姊妹黑莓咧，可能喺国内啲土炮啊咁样做出嚟，可能成本一毫，佢都系卖5蚊或者卖3蚊。 咁呢啲欺骗添呢啲。 系啦，呢个如果用香港嘅俗语咧，叫大湿货。就是大湿货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呢个叫做高毛利啊，国内就叫高毛利产品。 香港嘅药房就中意呢招啦。 系啊，药房咧，所以可以同大家分享咧，无论药房、超市或者特别系国内推介俾你嘅嘢，千祈唔好要。 Exactly 啊！ 而家香港药房都好似系玩紧类似嘅嘢。 我好憎香港药房呢一招噶，即系我明明好地地我入去买 卖维哥、 无比高咁样，八旗卖 维哥。OK， 我又唔使咁去买咩无比高，佢哋好中意噶。香港人都照汤嘅，有时佢哋大陆人就唔使谂啦。好憎呢个药房系完全即系唔系佢。 你上次买无比高去推介你买乜嘢咧？ 我唔记得总之类似咁样嘅情况，未必一定无比高， 可能会平过无比高添。去推介嘅产品， 佢话诶，点解你仲要查啲膏状嘅嘢嘅？类似咁样嘅开场， 关捻事咩？ 佢话呢啲冇用噶咯，而家个个都系查啲液体状嘅嘢噶咯。呢一只啦，呢一只好，仲好过无比膏啊，咁样。 系， 因为想介绍嗰只俾我，心谂我采咗白痴，我要无比膏。 但系你精明啫，好多啲老太太啊，啲真系可能会听佢讲，就买咗产品。但我觉得你卖。即系坦讲，蓝莓、黑莓、白莓都好啦。你始终啤酒系一个人食品嚟嘅，我饮作为消化，无伤大雅。但我药房，我去得药房，我梗系唔舒服，先去药房去买药噶啦，唔会无端端就去药房睇下今期有咩平嘢先，唔会噶嘛。你去到药房真系唔舒服，即系我会觉得你卖药嘅都会有。咁嘅一个想法或者咁嘅道德，我觉得都系有问题。 你一见到卖药嗰啲咧，香港啊，直头系香港卖药嗰啲嘅 sales 咧，佢哋基本上系真系 sales 嚟噶，即系你见到佢完全唔系一个做药房老板嗰种态度噶啦，完全有一个 sales。你一埋去我就知道，因为我本身都有 sales， 系 完全系同类人，佢就去谂下点样 sell 你。我带过好多 利益最大化咯，即系利益最大化。 我带好多嘅内地嘅朋友，有时佢哋嚟香港都会想买啲嘢咁样啦，去个药房。佢系点样咧？拖延时间，即系咧就话你揾嗰只药啊，好啊，帮你揾啦。咁啊，尽量留你耐啲喺嗰个药房嗰度。咁跟住佢哋即系两三个人啦，自然就喺药房买咗好多嘢。我都唔忍心，即系我又唔想阻住佢做生意嘅。咁我就大概系咁依讲，其实有啲我哋唔使特登喺度买噶啦。咁佢都系咁依买200-300蚊。即系但我见到佢哋嗰种做销售手法啦，我谂大家即系香港人去到药房多，都开始知噶啦，即系唔应该系咁样去。 因为点样咧？可以讲多少？因为小弟就除咗头先所讲嘅快消品啦、FMCG 啦，同埋药品我都有做嘅。药品嗰个规管咧都好严喺国内，尤其是而家国内药房，包括同香港药房其实玩法系一样嘅。公呢个品牌嘅厂家，即譬如包括一啲可能黄道益啊，或者一啲嘅比较出名嘅药品啦、啊，系冇利润系好少，因为你一啲品牌厂家基本上你会投放好多广告啊，咁、你会俾到你药房嘅利润好少。对药房嚟讲，最大嘅利润系乜嘢？就系啲杂牌，就系嗰啲不知名。所以点解包括香港你睇 MJ 所讲香港药房，你一入到去，佢唔希望买一啲嘅品牌有出名嘅产品俾你嘅。即系去卖黄道益都有钱赚嘅，唔会话蚀钱嘅。但系佢个利润一定唔够买一个可能叫做李道益啊、陈道益啊咁样呢啲就会多。 即系明白嘅，做生意你想赚多啲，即系呢个出发点我系唔明咁，但系都有少少嗰个基本嘅 操守咯，系咯，有个操守喺度咯。因为我觉得卖药咧，特别系。 同其他行业系唔同 的。系啊，你唔系真系赚钱大晒噶嘛？同埋你有啲药房呢啲，正常你系街坊生意，尤其是见到大家即系都附近住嘅人，你冇理由都系咁做。 而家冇街坊生意噶啦，香港嘅药房基本上都系去 serve 一啲嘅国内同胞。 所以而家话少咗内地嘅自由行嚟香港啲药房执，我觉得系即系都应该啊！你根本就唔应该咁多药房。 系，即系好可悲嘅一件事。你见到条街咧，嗰次我同我太太行街喺旺角， 多过啡粉， 早三四年咯。 系啊， 喺边度咧？喺太子旺角啱啱中间路口，咁、我喺度等紧人啊，望过去对面街，跟住我仲同我老婆讲，我话：，喂，睇下对面条街，total 大概十一二间铺头，有四间系药房，有五间系呢个嘅金行，跟住仲有三间系呢个嘅化妆品，即系卓越啊、莎莎嗰啲。即系我觉得香港唔应该系咁样咯。 即系我哋你话香港系一个旅游嘅城市，有啲铺头，有啲设施。招呼旅客是应该，但系而家个平衡系流系哇，真系太过夸张嘛！即系你冇可能十间九成都系招呼旅客咁自由人，呢个本地人唔使 系啊，即系冇晒一啲嘅细铺头，或者可以同我哋嘅星期二得到回应翻啦。佢哋嗰个譬如阿 Johnny 啊、大肥啱啱前几日都有讲，即系呢个嘅。香港呢个嘅业态生态即系唔应该系为国内人去做一个咁嘅服务。 肯定啊，因为你完全你有一定嘅比例去服务内地人系可以。 系。 但你完全依赖晒内地人好明显啦。而家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反思，我觉得。即系而家话内地人少咗嚟，香港经济都下滑 ,OK, 非常好。系啦。咁你又变咗你知道唔可以完全依赖晒佢哋㗎嘛。如果系真系完全冇作用㗎你。内地人多嚟，你经济咪好多；内地人少嚟，你经济就唔好，咁咪死啦！ 系 依赖晒人哋。 系不过而家嗰个自由行好似真系有所收减到咯。不过寻日喺旺角咧食饭又见到真系好夸张，即系始终你话少咗，我都觉得系 都系 好，真系好多得好恐怖咯。 而家就唔止内自由行嘅，而家真系多咗好多系喺度生活嘅内地人噶嘛。 系你每日150个，大家可以谂一谂，其实唔止150个。MJ 做呢行你都知啦，150个系单程证嘅，仲有好多系真系投资俾钱。 而家好咗啦，冇咗投资移民，即系叫做截一截停。 系 咁同埋， 而家有投资冇咗投资移民嚟香港噶啦， 冇咗，停咗啊，系啊， 哦， 系啊，停咗年几两年啦。 咁如果譬如我系国内，咁我可能系有钱嘅，冇得嚟香港噶啦， 冇噶，有钱几多钱都唔关事噶，系啊，优才咯。系啦，优才系唯一一个叫做可以嚟香港嘅方法，但系唔系咁易嘅。你本身嘅人系要足够 优才。哦，咁所以你而家嘅生意应该唔系做香港噶咯？ 唔系做香港。我成日帮佢哋去外地，去就外地啊。 啊，咁啊，阿老阿杜啊， 都唔系嘅，欧洲好多地方。同埋咧，希望啦，嗱，我哋香港都要做呢一步嘅， 系 即系希望佢哋去到外地之后咧。真系即系喺个生活咗一排咧，就会见识一下个世界，原来世界系咁样嘅。咁我哋香港要做嘅一步，嗱，佢哋嚟到香港，即当然我哋好多嘢可以话佢哋啦，但系净系话咧，净系指责咧，解决唔到件事嘅。我就要真系教育佢哋啦。如果见到任何一个内地嘅朋友同胞，佢做咗一啲你睇唔惯嘅事情。我大爱之心啦，先唔好怪佢，先唔好闹佢。我试下话俾佢听，嗱个世界唔系咁嘅，系排队系应该嘅，只要你守秩序，唔会蚀底嘅喺度。 其实我会觉得系个社会风气同一个制度系影响咗，即系。切身处地咁样讲啦，即係小弟即係坦叔讲食烟嘅。咁啊喺香港呢，即係我都自问呢，都有一个好嘅烟民嚟嘅，都唔会行嚟行去喺度食嘅，即係都係企定定得正正喺度企定定喺度食嘅。但我都睇唔惯有啲人呢，即係你都为其他人考虑㗎嘛。即係唔好一路行一路食啊，或者抌垃圾摆呢啲都唔好讲啦。但你去到日本，你即係譬如喺日本咁样计，你会见到即係条街冇人食烟。食烟嗰啲真係会匿埋一边啊。 好似食嘢都唔得。 或者佢会自己会带佢系即系日本人，佢自己会攞个烟灰盒啊， 系啊系啊， 去收埋啲烟灰啊，同埋嗰个食完嗰支烟抌落去，佢系好有依、這个。包括我识一啲国内嘅同胞都系烟民嚟嘅，咁去日本咧，佢都会去遵守人哋呢样嘢。即系我觉得真系一个文化或者一个。 制一个教育咯。咁但系如果调翻转，我翻到大陆咧，我就唔理噶啦，喺餐厅啊或者乜嘢都可能都照食，因为你会见到周围个个都喺度食。 你好危险啊！就嚟俾人捞，你真系俾人哋捞熟咗噶啦！你要紧守住自己嗰、那个。 嗱、可以咁样理解。当我喺香港，我喺香港，我系唔会咁样做嘅。但系当你去到嗰个地方，你会发现个个都系踎喺度啊，个个都系咁样偷谈，我唔会 大声讲嘢啊！ 但 不嬲，夫人，抄你妈啲，懒咩懒咩？ 不嬲，我都系大声讲嘢。咁但系呢啲即系可能系环境啊，会影响到一个人嘅行为。 绝对系， 即系有机会咧，可能我哋都去研究下呢一个话题，真系都有啲可能都可以深度去发掘一下。 绝对系呢度又讲下少少香港咧有个叫廉政公署啦，内地而家冇廉政公署嘅，咁佢哋又会发生咩事咧？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 内地有反贪局， 唔好讲， 但系呢个反贪局系贪得仲多嘅啫。 系啦，咁嗰、那个又系嗰个河南司机同我讲嘅，佢话佢以前咧就做河南嘅保安公司，系啦，咁佢呢个保安公司咧就隶属同公安局嘅关系，因为佢做完少林武僧修行，然之后咧去做武警啊嘛，咁去做公安局噶嘛，公安局之后离开咗公安局之后咧，佢就去咗公安局旗下一啲嘅经营嘅公司，系啦，咁咧呢啲公安嘅公司好有趣嘅，你做任何项目咧，你如果要保证你个项目咧系安全全啦，你一定要帮衬啲公司嘅，如果唔系会点咧？ 唔安全啦，你个项目就唔会安全啦。 系啦，你又唔系你发生啲咩事？你报警，如果你系帮衬开呢啲保安公司咧，公安局即刻嚟。如果你帮衬一间私人嘅街科，话知佢系咩雇佣兵，话知佢系点样劲嘅都好，你一报公安唔嚟个，得闲咪嚟咯。 呢个咧亦都系勾结咗噶啦， 系咯， 系 即系但系香港有廉政公署就好啲。 随住呢个 UG。5000万事件，我都开始唔相信呢个廉政公署噶啦。 咁所以咧，一个公平嘅制度一路都系咁讲啦。我哋而家叫做香港啦，仲有嘅，我希望大家都系相信，系正面啲去相信。 系 维持我哋应该有嘅公义，维持呢个制度。咁跟住咧，继续喺我哋有一个好嘅，即系将来啦，我哋下一代都会系一个正常喺见得出去世界见得人嘅人啦。好啦，咁今次讲咁多先，下次翻嚟再继续同大家讲。 好，拜拜。